痛苦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二。我们都说啊，兴趣是人生最好的老师，为什么呢？它会指引我们去找寻学习的乐趣，那么自然就有了动力进一步的去钻研。那兴趣是我们找工作、选择工作最好的老师吗？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今天华兴来呢，一方面要回答大家在职业发展当中的一些问题，同时呢要和我来聊一聊这个开场的话题哈。这个话题也来源于一位朋友咨询的问题，他说我平时花时间比较多的爱好呢，就是什么社会学呀、哲学呀、情感类的文学呀、心理学呀等这些内容，想从事和这方面相关的工作，可以找哪些职位啊？比较有发展空间的职位，门槛又不太高的是哪些呢？他是想从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寻找工作的一个路径。那首先我想问一下，可以循着兴趣找工作吗？ 可以。 为什么呢？ 就是也许工作中从事一些你感兴趣的领域和你感兴趣的内容，可能会让你在做这份工作会相对比较享受一点。 好，那这个跟我们学习是一样的。 嗯， 就是如果你对于这个知识本身比较感兴趣的话呢，至少不会那么痛苦。 嗯， 好，那只看兴趣行吗？ 不行。 为什么？ 因为工作不是这么看的。 嗯， 就是工作招你不是看你对这事儿有没有兴趣，而是看你能不能干这事儿。 嗯， 你没兴趣能干这事儿也招你。 嗯，所以换句话说，有兴趣还得干得好，这才行是吧？ 对，就没兴趣干的，没兴趣干的好也可以。 没，干的好是关键。 对 啊，或者说你能干好，这是关键是吧？ 对， 所以说有兴趣并不代表你有能力。 对， 但至少说有兴趣比这个没兴趣，对于你自己来说要好一点。 对，有一些人好一点。 嗯 嗯， 那从他的角度来说吧，他喜欢什么社会学、哲学、情感类的文学啊，文学还分情感类的啊， 嗯， 还有心理学这些文科类的东西。 嗯， 那他适合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呀？ 首先得看他的感兴趣到底是怎么个感兴趣法。他只是说了这些知识领域，那他对于这些知识领域的感兴趣到底是什么？是喜欢看这些知识领域的书，看这些相关知识领域的电影，还是喜欢写作，写这些知识领域的文章？ 嗯， 还是喜欢这个不一样。 嗯， 如果是喜欢看书，那他哪儿都找不着。 出版社呀， 出版社也找不着，因为喜欢看书跟喜欢写书是两个不同的。 当编辑啊， 对，能力就是喜欢看，还是这样，就当编辑也不是喜欢看书，仅仅是一种，就是我们会把兴趣来去区分，这个兴趣叫这种叫消费型兴趣， 嗯， 比如看电影，我特别爱看电影，对吧？这叫消费型兴趣，因为你爱看电影，不能让你带来任何的工作，你必须得把消费型兴趣变成生产型兴趣才行。比如说我喜欢写作，那就能变带来工作了。 嗯，就是说从你 的这些兴趣爱好里面能够产出一些 对 别人来说有价值的东西， 带有生产作品，带有生产产品的。就我看，我喜欢看电影，不能带来兴趣。我喜欢拍电影，哎，这就可以 啊， 就可以变成 得把兴趣化为生产。 哎，对， 啊，生产就包括创作啊， 对， 啊，包括能够给别人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啊，或者是服务啊等等， 嗯， 可以这么理解， 嗯。 所以，单看这么一介绍，还很难判断出他适合做哪个工作。 对。对，他如果说我就喜欢看这些书，那哪个工作他都不适合，就是肯定不会要他。 嗯， 他说，哎，我经常写一些这个情感类的文字，写一些心理学、心理类的一些文章，然后这些文章在各种各样大的媒体平台上发表，有大概几千的粉丝，对吧？经常看我的文章 ，OK，嗯，那就可以了。什么互联网运营啊，什么报刊运营啊，什么新媒体运营啊，这都能干。 嗯 嗯， 好。我从他喜欢的这些门类当中啊，我倒是可以列举出一些职业所能够运用到的知识点。 嗯， 比如说他喜欢社会学吧， 嗯， 那你可以去一些公益组织啊， 嗯， 啊，当然还有一些 NGO 啊， 嗯， 当然这个公务员啊， 嗯， 这也是可以的，因为他会运用到这领域的一些知识啊， 嗯， 另外你喜欢心理方面的内容， 嗯， 是不是还会有一些跟人际相关的一些工作， 嗯，教育培训机构可以， 教育培训对吧， 嗯？ 就跟人打交道的一些工作， 嗯， 你是不是可以去观察一下， 嗯， 关注一下哈？ 嗯， 还有就是哲学这块儿，我觉得去干什么都可以。 不是，就是我一看到，就是他喜欢都是一些学科，他不是喜欢一个怎么讲？不是喜欢一个行为模式。比如说，他喜欢心理学，是喜欢研究心理学的学科，还是喜欢去跟别人聊，去做这种探索别人的内心想法，还是喜欢治愈别人内心的痛苦，对吧？这是不同的 啊。我们简单的可以理解成，他喜欢这个学科门类的知识，并且他获取了这些知识。 嗯， 那么凭借这些知识，啊， 嗯， 可以去干什么？我们也可以理解成，他是社会学毕业的，哲学系毕业的， 嗯， 心理学毕业的。 嗯， 我们打比方哈， 嗯， 他已经从喜欢变成了某种程度的专业了。 嗯。 哎，那适合做什么呢？ 那还有很多。那你要其实也没什么适合不适合。那你喜欢心理学，适合做销售也可以，对吧？洞察那个消费者的心理， 嗯， 然后所以你卖的东西两下就能打到他痛点上，对吧？ 嗯 嗯，就是你要运用知识，那太多了，什么都可以运用到这些知识上去。 嗯， 对。 换句话说，你喜欢这些，但是你可能编不了程。 也可以，就是你写代码的时候，你写一个跟比如说我写一个心理测评相关的 但是你不会这些编程的基础知识 啊？对，那是编不了， 对吧？ 嗯，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人他拥有四个学位啊，就是刚才所说的这四个学位的话，嗯，他适合去做哪些工作？就除了那些技术门槛太高的工作 嗯 干不了之外， 嗯， 好像推而广之哈，放之四海都接准， 都可以干， 都可以， 也能编程。扎克伯格原就是心理学， 那你再学是吧？ 扎克伯格就是哈佛大学心理学专业的 啊，哦，那就是你后期再补一个呗。 嗯 嗯，那所以还是要找到就是你喜欢这个门类的背后，你到底有哪些行为模式？ 嗯， 你是怎么在喜欢啊？你如何在爱它？ 嗯， 你是通过什么样的实际行动在爱它？ 嗯， 从这个行动或者你的行为当中，我们会找寻出一些特质来，然后对应到不同的岗位当中啊， 嗯。 那在你的这种咨询对象当中，有没有人把爱好兴趣这件事情想得过于简单的 啊？对啊，大多数不是大多数，相当多的人都是这样的。 嗯， 就是他们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定要找一个我喜欢的工作。 嗯，同时我还听到有一些朋友说，哎呀，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一个我喜欢的工作里面工作啊，挺幸福的。我个人也觉得哈， 嗯，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观点会认为说，有一些事情，有一些爱好就是业余的，永远不要让它成为正式工作。一旦让它成为正式工作，你就不会喜欢它了。 嗯，哪些啊？ 有的人就是这么认为，就是说我的工作绝对不能是我的爱好。 嗯， 就是我的爱好也绝对不要让它成为我的工作。一旦让它成为我的工作，那个爱好就不喜欢了。 嗯， 啊，这是可以理解的。 嗯， 这种观点也是对的。 嗯， 就是一定程度是有道理的，是因为你的爱好是你自己主观的感觉，一旦变成工作就变成对有变成客户的评价了。就你比如说我喜欢做画画，对吧？那我一旦变成工作，我就不是给我自己画了，我就是给客户画了。那他的评价是很重要的，他说你画得烂，那你就算你自己认为画得好，你也得按照他的去改，很有可能客户的口味跟你口味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你反而不喜欢了。 如果你已经到不管客户怎么看我行我素的阶段的话， 嗯， 那么你是一个真正的这个独立的自由职业者， 但这种几率还是比较少的。 那 特别是在前期的时候，对吧、 嗯？ 没有人认可你的时候， 嗯嗯，所以好多人就会说，爱好就都是业余的吧，不要让它成为太专业的，不要让它成为工作，就道理就在这儿。 嗯，但是也有些人很痛苦，工作让他们没有时间去追寻爱好了。 嗯， 这个怎么办呢？就每天上班跟上坟似的哈，想着自己想干的事干不了。 对，然后那没问题，然后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讨论什么叫做兴趣。 嗯，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其实兴趣并不是，我喜欢画画就叫兴趣，我喜欢音乐就叫兴趣，兴趣是完全可以培养的。所以完全可以培养的就是，你一个不喜欢的事情，我经过了一些设计，就变成了你喜欢的事情。 嗯， 就能让你喜欢，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是可以设计出来的， 但是我内心还有一个喜欢的，我现在做不了。 那不是啊，就是还有你内心那个你比较喜欢的，有可能是只能做业余的呀，你没办法成为专业的。 我连业余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现在把你现在的工作变成你喜欢的。 嗯 嗯 啊，只能是，尽量的去接近你的理想。 工作可以变成喜欢，工作可以变成兴趣，因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兴趣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叫做未知性，就只有未知你才会喜欢，已知的事情你永远不会喜欢。 嗯， 你说我喜欢画画是因为它未知，你不知道你画出什么来，如果你都能看得出来你会画成什么样，那个什么，你就不会喜欢了。 把工作变成自己的兴趣，我想这个里面华欣可能会有一些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进一首歌，来自张震岳的改变。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才华欣提出了一个观点啊，就是可以把你现在做的这份不太喜欢的工作变成自己的兴趣，这有什么样的方法吗？ 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增加这个工作的未知性。 嗯， 你想想啊，就是这个一个刚上讲台的老师，他是不会对讲课没兴趣的。 嗯， 然后一个刚做销售的销售，他也不会对销售没兴趣。嗯，他不会厌倦的，你知道吗？他会焦虑，他会觉得哎呦，怎么做不了，做不好？他会焦虑，他不会厌倦的。为什么他不会厌倦？他会焦虑，是因为未知啊，他不知道讲的怎么样，他不知道好不好。所以，有兴趣的事情带来未都会是因为未知。所以，如果你的工作觉得没兴趣，当然，其实这是一件好事啊。当你的工作没兴趣，这个好事代表了你这份工作已经掌握了。 嗯， 对吧，你掌握了，你都知道工作就是那些套路，对吧，每天干的就是那些事儿，所以你才觉得不喜欢嘛。 但这中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干不好干砸了，这后果我可承担不起，会不会没有兴趣反而变成恐惧了？ 不是啊，就是你没有兴趣是因为你已经掌握一定程度的掌握了这份工作。 所以你才会没兴趣。好，那你下边要让自己对这份工作有兴趣，怎么办？给自己这份工作稍微提一个更高一点的小挑战。因为你一旦提了小挑战，你不知道这个挑战完成之后到底会是更好，还是会一般，还是会什么。然后你把这个挑战完成，你就有兴趣了。 那万一弄砸了呢？ 所以是一个小挑战，又不是一个大挑战。 嗯，那如果现在这个没得选，就领导让我做这个事儿，我必须要做，而且这挑战还挺大的，我个人觉得我能力不行。 所以你这不是，对，所以你这不是不喜欢，你是能力不够，你是焦虑，你不是厌倦。 好，那就是先培养能力，再培养兴趣呗。 对啊，你不是厌倦，你在焦虑的时候是不会厌倦的，你懂吧？你只有焦虑了，完不成了，最后形成了一种厌倦，那个厌倦不是因为你不喜欢，而是因为你之前不干不好。 嗯，好，所以说要想把自己目前正在干的又不太喜欢的工作变成一个你想干喜欢有兴趣的工作，前提还是你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 啊。对 啊，干得好了，然后再像华鑫那样不断的给自己加码，制造一些未知惊喜，或许你会爱上你现在的这份工作。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我是一名学机械的硕士，毕业五年换三个行业，请问频繁吗？首先是在500强的外企做汽车半导体芯片封装干了一年，后来去了一家国企做通信产品结构设计干了两年，再后来去了一家央企做汽车被动安全测试干了两年，现在感觉没什么发展，30了要重新来做职业定位吗？我现在想去无人驾驶做项目管理。他挺善变的。 对，哎，我就是特别好奇，就这些企业到底是因为什么把他给招进来的？ 对，他都能去还。 对，就说明他还有什么，就他有什么本事，你知道吧？啊， 有什么本事？ 对啊，肯定有本事，要么就是有本事，要么就是有过人脉关系嘛。 他学机械的和这些有交集吗？ 有交集啊，都是芯片封装啊，结构设计嘛，这都是跟机械相关的嘛。 啊，这就专业上面还是有交集的。 对。但是这行业差的有点远，所以我就特别好奇这个，对，怎么把它招进来的？ 而且这个企业的平台都不错，是吧？又是500强的，又是央企的什么的，那就算是他有别人看中的地方吧，好吧，但是他这个为什么就干了一年，为什么就干两年？他没有解释，是对方不要他了，发现不行啊，然后他又找，又换了一家，又骗了一个，还是说他自己做的选择，觉得呀，这个领域没什么意思，没发展。你分析哪种可能性大一点？ 肯定是别的那个新的工作对他有更有价值吧。 啊，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对，然后人还能去那山，所以挺好的。 好，就是当他自己有竞争力、有选择的时候，他在频繁的选择更好的平台。对吧？但是跳来跳去跳到30了，五年换三个领域，自己好像有点迷茫的有。那他现在回看一下自己当年的跳槽对吗？应该这么跳吗？ 这叫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对吧？有这么一句话，他当时跳一定是因为当时有他的理由。这有很多理由，也许当时那个理由是最重要的。会让他回到当时，他可能还会依然会选择这个，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他如果就是我们无法证明他当时不选择这个，就一定是更好的选择，没准是更差的选择。 那如果我们从理想的职业发展的路径来看的话，五年三个行业这样好吗？ 也还行吧，而且人家至少在一个公司里边待了两年吧，差不多。 你觉得这个对于他后来找工作没有太多的负面影响？ 没有什么太大的负面影响。 待一年就不行了， 也不一定。这个，你比如说你在互联网企业，那好多人待了半年就跳，而且给30%的那个提升。在很多，因为有的企业它有几种原因，有的企业它说我这项目没了，对吧？我创业，然后互联网企业这么那个，这里边的那个孵化的那个业务这么多，我可能做了半年，这个项目就转了，这个项目就消失了。 但我想说的是，在一个领域才做两年，你能做到多深呢？你能负责多大的事儿？ 这背后肯定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这背后肯定有很多其他的原因。这有的原因其实并不是说他能做得多深，而是本身这个公司就没有让他做得深的这个土壤。就是他跟这个没关系。就有的公司他就是那个，你像有很多公司就是追求的是销售额、贸易，他并不追求研发的这个深度。所以对他，如果他专门去做开发或者去做技术的话，可能在这个公司做两年就已经技术到头了。 那这么一说的话，他这几年还真有点可惜了。 就是这事儿也不好说，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反正就是对他来说，肯定有他跳肯定有他的理由。 嗯嗯，那他现在问题是要重新做职业定位吗？ 他 还是想要做一个领域深耕下去。 所以他现在在一家央企，他当初为啥要进这央企吧？他是什么样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他在这家央企能够做到两年，坚持两年的？ 嗯 嗯，就他当初来央企那个目标是什么？但是我当初来央企的目标是不是因为在央企比较稳定，然后这个对吧，能够一直做下去有编制，那就忍着呗。 嗯，你的意思是看看当初的想法和现在的想法是否一样，有没有变？ 对， 如果当初的想法现在还坚持，那就没必要走。 对， 如果现在有新的想法了， 嗯， 那就换。 现在有新的想法，我们也得看当初那个价值到底你是不是舍得掉啊。 嗯， 对吧，你去央企可能有一些除了钱之外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价值，因为央企可能给的待遇并不是特别高，但央企肯定会给其他的一些补充的价值了。 嗯， 那你那个价值你舍得掉舍不掉啊，就有的人是舍不掉的。 所以他这又回到一个选择的问题了。 对， 他感觉没什么发展、 嗯、 但是还有很多让你感觉很爽的你没有告诉我们。 嗯，对， 那么你要去一个新的地方你自己要选择。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去无人驾驶项目管理这事儿，就是这他一想法还是他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因为无人驾驶项目管理跟他过去的做的那个工程师是两个不同的职能。 嗯， 过去做工程师技术职能，项目管理其实带一点项目管理职能，就是做的事儿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你这个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啊，包括无人驾驶这是做了哪些准备工作，这个我不知道啊，这是他的想法还是他就已经有人脉关系，或者有这个有一些这个甚至有人已经这个招有公司已经招聘他了，不知道。 嗯 嗯， 所以他的这种选择充满了很多未知。 对， 三十了，我总感觉呢，就是如果你在一个领域，而且这个领域呢是一个发展不错的领域的话，你做下去比他现在这样要好一些。当然，他可能就像别人一样，都有自己或那样的原因吧。 嗯， 所以做出了五年三跳的选择。 嗯， 也没有说。一定要和谁去比运气啊，如果可以重来的话或许还是五年三跳。 对 对吧。 嗯 嗯，那你对他未来不管是干哪个啊有什么样的建议没有？ 嗯，不是，我的建议啊，我对他的最重要的建议就是他得知道他到底想要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嗯， 当然这个人最重要的最难的问题就是比较贪嘛，对吧，就是我什么都想要，我又要钱多事少离家近位高权重责任轻。 嗯， 对吧，我什么都想要，但是呢问题就是这种选项他要不到他就得做一个这个怎么讲排除法，就是最想要的是哪个，就是我最想要钱多，那好，那有可能就是事儿多离家远，那你就得接受，我最想要事儿少，那你就钱少，对吧，有可能会有钱少，对吧，那我最想要这个离家近，那有可能事儿也多钱也少，对吧，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嗯 嗯， 所以你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了，你下面的工作、 嗯、舍得掉，就有些东西你就可以割舍得掉， 做选择就没有那么难了。 对， 嗯，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不知道各位朋友身边哈、啊、有几年几跳的案例啊，也可以找机会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在新浪的微博搜索职场帮帮团。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位银行柜员的困惑，我们在广告之后来分析，广告前来说说他的问题。他说做柜员整三年在一线看不到希望，股份制银行赚的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是这两年一年不如一年啊，身体累在其次心也累啊，有一些人际斗争负能量爆棚，见到了很多人性的丑恶面，在这三尺柜台里面这样下去呢，担心自己越来越冷漠，栽跟头太多只能沉默自保，找不到成就感认同感，极端厌弃工作。我是985学校的学管理的硕士，目前手里有几个基金证书还有证券证书，本地分行招聘岗位呢不适合，总部岗位招聘有些比较有兴趣，但是要换城市，犹豫该不该争取一下到一个新的地方，离开家重新开始，现在工作已经撑不下去了，厌烦痛苦，时刻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嗯，正好前段时间我也和一位银行的朋友聊了聊啊，他们现在对于这种应届生呢确实要求也是哈，985211。 嗯，

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中到大雨，东部有暴雨转多云，北转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说，今天下午本市有明显的降雨天气，山前及东部南部地区有暴雨，请听众朋友注意交通安全。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13点02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你的来访者当中，做银行柜员的有吗？ 有一些。 有一些。 嗯。 他们的情况和我们上半段所说的那位朋友的情况类似吗？ 比他还惨。 还惨。 嗯。 嗯。 所以他 惨在哪儿啊？ 他找我做了咨询，然后我跟他聊了，我们前面咨询有个收纳嘛，就是之前先聊20分钟，我一看我就知道我得先聊20分钟，聊完20分钟我说你别做我咨询了。 嗯。 啊，就帮不了你。 就是比他还惨，惨在哪儿啊？ 干6年，就是一毕业就去家乡4线城市。做银行柜员，那时候还挺好的，一月能给5000，干6年，现在一月还给5000。 嗯， 工作时间是工作6天，然后每就只休息1天，然后所以就是混，就是没有任何成长嘛，这6年就没什么成长嘛，然后就所以未来也看得到边嘛，对吧？而且就银行就看周围银行柜员都在裁撤嘛，所以就比较紧张，然后就来找我咨询说有没有什么突破口，也能做到至少1个月5000，能干其他能让有成长了。没有，问题是你知道吧，他都已经干6年了。嗯， 那他后来就回去了。 他后来我就没跟踪。 嗯 嗯，我说你因为我咨询费太高了你知道吧，我跟他说，我说你找便宜点的咨询师来咨询吧。 啊，你 的我就不花你的钱了。 不要难为菩萨。 哎，对对对，我就不花你的钱了，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说你花我的钱找我做咨询，你还不如去做一个3-4天的这种培训呢。 嗯 啊，你参加这些培训，有一些培训可能有很多人力资源的这种培训，你参加这些培训呢，然后认识一些人呢，你目的就是赶紧离开这个领域，或者离开你现在的那个什么，到外边其他的行业，金融行业也行，什么行业也行，找到一份工作，对吧？然后收入还可以，那你找我咨询，我是没法给你一份工作的。 嗯， 你还不如做培训，然后培训，假如那培训都是招聘经理什么猎头招聘经理之类的，啊，简历给他们散一散，没准能有面试机会。 嗯， 对吧？那个比我找我咨询更重要。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想在内部， 他内部已经找不着了， 逆袭已经很难了。 对， 好，那回到这位朋友，他才3年， 嗯， 学历各方面还都不错，是吧？嗯，也有一些证书什么的， 嗯， 他应该还有救吧？ 对，他还可以。然后如果是做柜员的话，如果做柜员的话，一个那个 就是我作为评估啊，因为柜员我也知道他们的工作方式，叫做做公司业务比做个人业务更有价值。 嗯， 因为有些柜员是专门做公司业务的，小微企业呀、啊，包括小微企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 融资的需求啊， 融资信贷，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些业务办理和业务的那什么，这个比做个人业务要更有价值，因为个人业务就那点事儿，很快就会被机器、嗯。现在已经有好多机器，你到银行一看，好多都是机器嘛，自助处理就完了。 嗯， 然后有一个引导员给你引导，那引导员都是快退休的那种， 嗯， 要给你引导一下，因为反正那些引导员他们不在乎自己的那个职业发展了，反正就这样了，对吧？然后呢，这个个人业务的类型太少了，然后公司业务的业务类型比较多，所以如果你要是柜员，你还想在银行系统里边干，那你转到去做公司业务，因为你懂了很多公司业务之后呢，就算你出来，你可能会做给一些公司去做这样的这个企业开办啊、企业咨询啊这样的事情是可以做的， 嗯。 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如果你说我只能做个人业务，然后这点事儿我已经很熟了，对吧？然后都干了这么长时间了，那我觉得就这个想离开，那也只能去一些金融行业了嘛。那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金融行业整体都不太好。 嗯，金融行业现在最缺的就是销售。你愿意去吗？那是不是在本银行更好 一 点？ 对吧？对吧？就第一，金融行业最缺的都是销售。第二，现在很多大家都想着说，金融行业不是互联网金融嘛，什么之类的。但是现在就是互联网金融严打的时候，不要去互联网金融。 嗯，同样，我看到一位同行的回复，我们来听一下。 嗯， 这位朋友说，他是29岁，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压力越来越大，各种制度、各种措施、各种营销、各种处罚，弄得神经啊特别紧张，经常做梦，一点都不开心。这两天陆续有同事辞职，感觉压力太大，而且晋升空间有限。你的学历还不错，如果是男生，我建议你辞职，辞职要趁早。我之前同事辞职的，反正没有一个后悔的。我同事都说想当月嫂了，现在月嫂都比银行员工强，人还供着呢。哎呀，我也惆怅的不行了。我们下面说这个，月嫂比银行柜员强吗？那月嫂那份苦您受得了吗？咱不能这么比啊。 对，就是他收入是高，他现在单位月嫂的单位收入比过去要多好多了。 嗯， 但是月嫂确实挺苦的。 是，而且人家也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啊，是吧？ 和 妈妈的关系和家里老人的关系， 对， 有时候还要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 而且他刚去做月嫂，显然没有一个工作五年，就月嫂属于那种你工作时间越长，你的那个收入可能会越高越稳定的那样的工作。 月嫂她的这个职业黄金年龄也是有的，年纪太大的也不行，年纪太小的大家也觉得 年纪太大可以做亲子育儿嫂， 做育儿是可以的， 也可以，因为 那挣的没那么高了。 就是、但是呢，不是，就是月嫂跟那个柜员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月嫂啊，她的工作价值有一部分价值是靠经验积累的。 嗯，是 有一些呢，有一些职业的岗位就跟医生似的，你知道吧？医生是越老越吃香嘛，对吧？特别是中医，月嫂也是这样的。月嫂你刚一年的月嫂，你的经验价值太低了，但你做五年，哎呦，那个经验很丰富，你到10年经验也很丰富，就算可能手脚不太利落了，但是比如说做个育儿嫂，那我作为住家的那个父母一看，哎，这人有10年的经验，对吧？养这个帮过很多人，各种各样的孩子他都经历过，他知道。 嗯嗯，好，所以说不能这么比啊。 嗯 嗯，那回到这位朋友的选择上，就是现在有他这样想法的不是一个人啊，这人还建议他辞职呢。 嗯， 你建议他辞职吗？像前面那个你咨询的案例干了6年了，你建议他走人，对吧？ 对。 那这个你建议他走人吗？ 我建议他走人啊。 也建议他走人。 对，就是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如果他就是看如果他还是对这个叫柜员的这种业务比较熟悉，就是比较擅长去做这种叫怎么规程性比较严格的这样的工作。 嗯。 那我觉得说那能不能转到去做企业柜员。 嗯。 就是给小微企业去进行这种服务的啊，这样的就银行里边这样的岗位。当然如果他说我销售能力比较强，口才比较好，然后这个比较善于了解客户的需求，那就去转做业务，就拉存款。那但是那个其实也不一定销售能力，那可能很多都是靠资源的啊。然后呢，如果说这两个都不太行，然后想走，那我觉得你就得探索一下，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典型的方向去看一看。 好，我觉得现在从整体的这种从业人员的专业度啊和这个数量来说的话呢，其实中国还是挺缺这个财富顾问的。 嗯 嗯，这块的发展比较晚嘛。 嗯， 所以说从业人员的专业度也不尽相同。 嗯， 而这个领域恰恰是未来 那么普罗大众都需要的一种服务， 嗯， 就是怎么做他的这种财富管理的咨询， 嗯， 啊，不仅仅是怎么投资的问题啊， 嗯， 是怎么来规划他这个钱，规划他自己的一些未来要干什么事，让钱和事有机完美的结合， 嗯， 在你不同的年龄阶段啊，达到一个最好的配置， 嗯， 这块的专业人员还是很缺的， 嗯， 啊，我倒是建议呢，您还是不要离开这样一个行业， 嗯。 只不过呢，在里面找一找未来更需要的这个岗位。当然前期就像华兴所说的，你需要资源啊，你要客户啊，对吧， 嗯， 你要这那的，有这么一个过程。 嗯， 那做销售一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没有资源，都没有客户，也有很多人做得很优秀， 嗯， 或者是说其实做销售也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嗯， 今天这个客户就到你这来了啊，他就看你顺眼，就想跟你这买点东西， 嗯，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前提我说的是，刨去这些运气的成分，或者是说，你的个人资源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你前提还是要考虑一下你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个，你有没有兴趣，有没有这个钻研的能力在这个领域，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这个杰出，或者是在别人看来你是很专业的，我值得信赖。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所谈到的能力的问题， 嗯。 因为你原来是做柜员嘛，这块你可能接触的少，有没有啊想在这方面提升能力的意愿，这个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嗯， 如果你这块做得好的话，其实身边有很多啊非常励志的典型你可以去学习的。而这一块呢，我认为银行恰恰还是有它的优势的。为什么呢？因为银行首先有它的这种信誉做背书，这么多年了，对吧，有些人还是相信银行的。另外它有很多的这种网点，物理的网点， 嗯， 它比某些机构还是有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 嗯。 此外呢，算尽管说现在这个存款在搬家，但是存款搬家，储户并没有注销账户啊， 嗯， 他还是在你这开了一个户的，所以他还拥有庞大的客户人群，嗯 嗯。 我不知道说的华兴你， 反正我觉得这个银行柜员，他的虽然他的这个技术含量和技术价值已经远远降低了，就是因为很多机器都能取代了。 嗯， 但是呢，银行柜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机器不能取代的东西，就是它的人性化。 嗯， 就是所以我去做存款或者做那个个人业务或者那什么，它因为现在包括机械，它就帮着你怎么去处理，然后输入密码什么之类的。你这个东西把人性化，就比如说你看着一大爷大妈来那个什么很焦虑，你会安慰他，你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跟他沟通，这件事儿可能机器还代替不了。 嗯， 所以它这个。还有一定服务性质嘛， 而且你说的这种人性化在财富管理上面，嗯，机器它也有它目前的这个局限性 啊，对对， 是吧？ 但是财富管理还是以它现在好多财富管理还是现在是以销售为核心的， 对 对。 但是未来会更加的专业，我认为，就是一个行业它有没有发展，你就看它现在发展的水平怎么样。如果现在发展水平还是特别简单初级的话，它未来一定有提升的空间。 就是反正银行柜员是有一些，就是它的，而且还有它的业务流程是有一些价值的。因为即便说很多业务流程都变成机械了，但是其实好多人去银行，你的焦虑不就是你不懂业务流程吗？你不知道该怎么去，就弄错了，弄错完了之后耽误好几天，对吧？这个你作为柜员，其实你很懂业务流程，然后无论是公司的企业的业务流程还是个人的业务流程，然后我倒觉得其实我突然间想到一个，当然这个看谁能抢到哈，其实这是个招，就是你像抖音不是特别火吗， 嗯， 抖音里边有好多这种，就大家看抖音都是为了刷那些什么，但你能不能把一些业务流程做成一个15秒或者1分钟的抖音的一个说明，对吧？然后你就在那说，然后拍下来，然后大家一看，哎，我就知道，我以后就知道我存款该怎么弄，我买基金该怎么买，我该怎么查，我那个 华兴的意思，你也要走网红路线啊， 网红啊， 走不同的寻常路， 啊， 是吧？ 对，你的知识体系是有价值的。 嗯，好，也不能按照老人或者说以前的人同样的路径去成功，即使你还是做柜员啊。 嗯， 还有一点啊，得谈一谈，就是他说在这个岗位见到了很多人性的丑恶面，我们可以理解就是消费者。储户啊， 嗯， 是形形色色的吧， 嗯， 啊，有些讲理，有些不讲理， 嗯， 啊，有些呢是特别不讲理。 哎，这也是有价值的，你知道吗？这个价值在于什么？这就有故事，你知道吗？有故事就可以把它写出来，这就是个媒体， 好吧？所以 你这没就真的有， 你未来就成了银行柜员里的知心姐姐了。 哎，对，然后对公众号每天都有，今天又遇到一个储户，怎么样？怎么？ 所以就是你的成功不能够去找前人的方式来复制啊。你就成一个银行柜员的树洞了， 哎，对 啊，大家有什么苦都跟你这诉， 嗯 啊，你想想，我这点苦都不算什么了， 嗯， 等等吧，就是你怎么来看现在的挑战？很多的挑战似乎让你现在啊特别的心力交瘁，但也许会让你峰回路转，看到事业发展新的机会。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生活。简单生活，看你用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每天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七七八八的事儿。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看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的选择可能在某些人看来呢是特别好的去处，可是他呢相反却很纠结。他说北京普华永道金融组 VIS 啊，厦门国税公务员，该选哪个好呢？普华永道是一家非常有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啊，他要去里面的一个组里面工作。那厦门的国税，这是一个公务员，他也面临两个地方的选择。他说历经了很久的纠结，也选不出来自己到底想要去哪个。我是河北人，在厦门上大学。一，我个人偏爱体制内，就算在北京普华工作，以后我也是要跳槽到国企的。 嗯。 二，厦门房价极高，但工资不高。男朋友学金融，在厦门也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他想去北京。三，北京无法落户，估计以后还要重新选择跳槽到一个二线城市。 我怎么感觉北京就是他的一个跳板，一个驿站呀，甭管去哪他好像都要走。四， 那对，钱房价太高嘛。 四，我已经考过了四门注册会计师的考试，不去事务所有些遗憾，有些浪费，该怎么办呢？好，请华欣来做一些排除法。他这事儿啊，我还特意咨询了一个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在厦门已经学习和工作多年了啊，现在呢也在一个部门工作啊。一会儿我来说说我们这位同学给他的回复。 厦门国税公，关键是厦门国税公务员能给他什么样的承诺啊？ 公务员能有什么承诺？那进去之后给你啊，这个以后是处长，以后是局长，不可能的呀。 能 对吧？你好好干，那就为人民服务呗。 明白了，明白了。他应该去普华永道金融组。 为啥？ 因为他不是那种适合干公务员的人。 哦，你觉得他 想法太多，你知道吗？干公务员的人 有点犹疑是吧？ 对，干公务员的人都不是那么多想法的。人家适合干公务员的人，往往都是五个字啊，叫做为人民服务。 换句话说，你要沉得住气， 对， 是吧？要有耐心， 对， 要有定力，要有自信， 对。 他这好像不太有，是吗？ 对， 好，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别的原因吗？ 还有就普华永道让他转比较好转，就算转到二线城市什么的都有机会。 就这个平台适合你再去跳槽。 对，你比如说你到了一个这种四大事务所，然后二线城市假如没有，你说我转到一个国有的几大事务所也可以。就是怎么转都行。然后还有就是审计永远比会计要那个含金量要高。就是财务里边，就是你到一个企业做会计，跟你在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去做审计，审计的含金量永远比会计的含金量高。所以审计可以往会计跳，容易。你从会计跳审计事务所难。 好，另外呢，就是如果他要是去这个普华永道金融组的话，是不是比较锻炼人？因为我们知道这些 啊，对 公司吧，他都是。 都把人往 把你的价值， 对对， 是吧，利用 到，把女人往男人上用，对吧？把男人往畜生上用。 那换句话说，你还是会有一些能力提升的啊。如果是去厦门国税做公务员的话，你肯定是在某一个岗位上面啊，可能还是一个办事的具体的岗位。会不会就是对你业务的提升来说，锻炼空间没那么大？ 就是假如他说我还想离开的话，那就别去。 对， 假如他说哎呀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我就在厦门国税公务员，厦门这个城市环境也很好，对吧？然后适合宜居，然后把我男朋友弄过来，然后两口子，然后就买个房子，然后就这么生活的话，那就去国税。 好，好，来听听我那位同学的分析啊。那位同学在厦门已经有十来年了，他说现在国税地税合并了。从惯例来看呢，你的这个职业上升空间会比较小的。第二，厦门的就业空间肯定不如北上广，房价又很高，又没有很高的收入水平，你又不是本地人，又没有买房，深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真要是纠结呢，你就先去奋斗几年吧。就是你真想去厦门，你就去待几年吧。反正你还是吧。你自己的选择，自己做主嘛。你看看我这位同学回复的怎么样？有道理吗？ 就不建议他去嘛，简单说就是， 是很直白了，是吧？跟你们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啊。下面我就来说，那你有没有必要去北京呢？对不对？你北京落不了户，你就要去一个二线城市啊？这样好吗？一定要落户吗？ 不是，那他在北京待，他倒不是说落不了户的问题， 就是他在北京待得下去，就落不了户，他就要去二线城市吗？ 他不是落户的问题，他是买不起房子的问题。 他没说买房啊。 他所谓其实本身就是这样的，那北京的房价比厦门房价还高呢。他在普华永道这样的地方工作一年， 那挣的还多呢？ 挣的多也多不到哪儿去，多不到哪儿去的。 多干几年不就挣的多了吗？ 也多不到哪儿去，就是他现在去普华永道，十年以后能买得起房子这件事都是。 都不好说，你知道吧？ 那要这么说的话，大家都别来了。那 就是大家都是就是北京、上海和深圳都是每一个人的这个，就是他们会把自己生命中最拼搏的时间放到这里边，因为在这里边带给他们的收益是最高的。 嗯。 然后呢，随着二线城市逐渐的发展呢，然后他在二线城市的这个生活成本降低，于是他来到二线城市，他会在30岁到40岁到二线城市去拼搏，把二线城市发展起来。 啊、哦， 嗯。 所以我的意思。是他一定会在这里工作，然后和男朋友结婚，工作几年之后到一个二线的国企去，啊，他就理想了。 对对，这是有机会，这有机会啊！这个他到二线国企去做个财务经理、或者财务专员。 好， 嗯， 那是不是挺美的吗？ 嗯， 是吧？ 对， 那就别纠结了吧，好好干吧。 嗯 嗯，好多人想去还去不了呢，是不是？ 对， 其实，在你刚毕业最好的时间段，我赞同华信的观点。当然我们抛去别的一些杂念不说的话啊，就应该去最锻炼人的，最能够给予你施展才华和空间，当然收益也比较大的地方。 对， 当然这几个可能不一定都能够完美的实现和达到一个统一啊。 对， 但是应该来说是应该找最能够锻炼你的，能施展你才华的。这不是，至于挣不挣钱呢，我觉得有了前面这几个，你后面再提高你的工资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了。 嗯 嗯 嗯， 好，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信任，也谢谢华星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如果大家呢还有这方面的困惑和纠结呢，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在新浪的微博，搜索职场保姆团，请注意这是微博啊，可以给我们发私信来留言。另外呢，我们也会把一些朋友的这个问题啊精选出来，放在我们的这个每周二的这个节目当中来进行沟通啊。王小莹九九说，我想问一下职场与领导沟通的问题，可以吗？可以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啊发文字的方式，发私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再见。 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 你在那个世界 还好吗？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以爱传递。